中国百年风云，为您打开历史的窗口，捕捉永恒的瞬间。中国百年风云，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40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让邓小平出席批周会议立新功。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文章《晚年周恩来》。对周恩来批斗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芷州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11月11号，周先和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11月12号，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一个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到他才是中共外交真正的主角的这种心态做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批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辛格这样写道：1973年11月12号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这一次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为他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周恩来当然更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风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的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道，采寻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姿势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的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14号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就在11月13号，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建议，希望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对此，中共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言不详，一笔带过， 把一切责任统统推到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他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中共官方极为尴尬的黑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其后邓小平获得重用的原因。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1月13号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文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周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觉。由于毛泽东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敢去打扰。在13号深夜和基辛格谈完之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身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11月14号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荣、唐文生找去谈话，并让他们立刻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荣、唐文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11月17号，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外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还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泽东并放出狠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榜，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一开始周恩来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取顺手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做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11月18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说美国以苏联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在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周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封，按照毛泽东的调说，应该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痛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江青在会上一会儿说周左是祸台，是祸达，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要周交代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周急了，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除了让中共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管华、黄震、仲希东和王海荣、唐文生、罗旭、张涵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葛峰参加以外，还特别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这样批斗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由王海荣、唐文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于是从11月25号到12月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